white guy. You know it's kind of hard just to get along today. Our subject isn't cool, but he fakes it anyway. He may not have a clue and he may not have style, but everything he lacks, well, he makes up in denial. So don't debate, play us straight. You know he really doesn't get it anyway. Gotta play that field and keep it real. For you know way, for you know way. So if you don't break, just overcompensate. At least you know you can always go on Ricky Lake. The world needs one of these. Hey, hey, do that brand new thing. 史上最具反转剧情的吃货比拼为何会上演？ 棒棒的，全靠你们俩。 一条蟹腿收获满满幸福感， 弹甜鲜，还有一点点什么呢？酱油的味道。哇！ 本周六晚6点，周日中午11点 ，X Fun 吃货俱乐部4周年日本行特别节目第2弹，在柯南之乡鸟取，看众吃货如何为美食而战。 FM 94.5 Metro Radio. You got that thing that I've been looking for. Been running around for so long. Now I got you, I won't let you go. You got that thing that I've been looking for. And you got a whole lot of gold. And that's really turning me on.You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everything that I dreamed of. Now I can paint a pictu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making my life much cleaner. Yeah, yes. Just say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feel. I'm feeling sexual, so we should be sexual. Just say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feelYou've opened a million doors. All I can say is I adore. So I wanna say, yeah, just say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feel. I'm feeling sexual, so we should be sexual. Just say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feel. I'm feeling sexual, so we should be sexual. 嗨，各位周末好，你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94.5 的 X-Fun， 又到了我们 X-Fun 吃货俱乐部的时间，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 Jason。 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间很多朋友都已经准备回家过年了，甚至有很多人都已经此时此刻在老家了。那不管怎么样呢，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在一年的忙碌之后，可以在中国人农历春节这一天回家跟家人团聚，好好的休息休息，放松一下，想必也是各位过年最大的期待吧。本期节目也是我们 X-Fun 四周年日本行的第二期，这一大早楼道里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呼唤声， 起床啦、快醒醒，该人了啊，这样应该够了吧？女生都很自觉了。 我们这组的队员孙小萌就是上一集介绍过，总是丧着脸，总是戴着口罩，掩饰自己没洗脸不化妆，实际上呢是个个子高挑、皮肤黝黑、健康的漂亮姑娘呢。那么为什么要让她来叫每个人起床呢？ 我来宣布一下，本次要选出的考勤最差的那位同学，就是住得比较远了，然后每天特别辛苦。比如说我刚刚说 起迟到，曾经一个月迟到16次的熊孩子大慎，现在已经完全洗心革面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而经过统计，迟到次数最多的就是上个月迟到了6次的小萌了。咱们 X-Fun 吃货俱乐部这个温暖家庭一贯以教育为宗旨，所以小萌在整个日本行程中需要按照行程提早叫每个人起床，担任较早的角色。这就是俗话说的，你越不愿意早起，越给你安排要早起的任务啊。好了，那睡眠轻松的浩浩荡荡的 X-Fun 吃货俱乐部又要出发了。 2 in the morning 之后，我们将乘坐飞机离开东京。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又来到了熟悉的羽田机场，还是空的这个航站，而且听说呢是日本人口最少的一个县。 那我们去了，人口就多了呀。 我们又到了熟悉的 Haneda 羽田机场，而我们20个人的年轻朝气，一定会给那个日本人口最少的县带去青春的气息。 如果你是从中国转机的话呢，就不需要像我们一样要去办一个登机牌，现在叫托运，然后马上去鸟取。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日本著名的木工工匠秋山立辉制定了匠人须知30条，非常严格，却是一流人才的必修课。我发现啊，全日空居然还有自己的这个工作法，真的是让人相当佩服。难怪这里的人呢，工作起来都非常的井井有条，对待每一位乘客也都是笑脸相迎，非常有耐心。这些都是我们 X Fun 值得学习的地方呀。而苦力前沿西此时没有出现在自己的岗位上，原来呢，他是在忙着负责我们几个嘉宾的直播呢。我们在2016年的11月11号开始呢，就进行了一场在东京羽田机场的直播，当时我记得超过了有400万次的观看，真的再次感谢所有我们的观众和听众们的支持。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直播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XFun 吃货俱乐部，我们定期或不定期的呢，都会有很多直播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Memories of you, dear, I'm tender, right? 从东京羽田前往鸟取呢，每天会有五个航班。由于我们在羽田机场做了直播，所以呢，选择了下午的航班。日本国内线因为时间短，只会提供一些简单的饮品。不过不同的季节，机上会精选出日本各地的特色零食售卖。我们先要了一瓶埼玉县的梨奶酒啊，是纯米酒和糖分很高的梨酿出的果酒，出自创业120年历史的酒坊。 国内线的这个吃的有很多自己他们家这个定制的。这个梨味儿不是很重，就是酒味儿、米味儿，这是大米酿造的。 新泻县的大米脆片有炸洋葱罗勒和南蛮虾盐味儿两种口味，用的是上等大米和菜油炸制而成，太好吃了。 我们来尝尝另外一个，这个呢是这个南蛮风味的。 这个一打开好香啊， 好酥脆啊。 加了大虾的米饼， 这个就是虾片儿。 还有一款零食呢，是特制的新品，香川县的奶酪夹馅脆饼，看起来呢像马卡龙的颜色，但味道绝不像马卡龙那样又甜又腻的呀。而且呢，这脆饼还带有鲜虾味的咸鲜。 这个呢，这是一种佐餐零食， 尤其是配酒，像马卡龙的颜色。 对，都是不同的那个 cheese。闻起来是奶香，根本不是芝士的那种臭味，是牛乳的香甜。我从来没吃过这样的感觉，外面是虾片的感觉，然后中间是奶油的感觉，然后一点都不是芝士那种臭味。 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一首特别温暖的歌 Nothing in the World 之后啊，我们继续行程。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柯南鸟取机场， 这叫柯南机场啊！ 哇， 位于日本列岛本岛西部，北靠日本海的鸟取县 ，Totoli 是著名的名侦探柯南的家乡。一下飞机，到处都张贴着这名侦探柯南的画像，也非常醒目。苦力前夕已经可以很自觉又熟练地帮大家收拾行李和抬行李了。一个小细节呢，是行李上的这个贴条都有专门的回收箱在日本，所以呢，你下了飞机取完行李之后呢，乘客一般都会自觉地把那个行李的那个 tag 然后把它撕开，然后投进这个回收箱里边。虽然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我想如果每个人都严格地按规矩办好这每一件小事，整个社会都会变得很有秩序，不是吗？这也是日本垃圾分类和很干净的原因之一。 我第一次在巴士站买20张票，来来来，快 放完行李了就上车了。 就是我们这个大巴呢，它是会等这个飞机的，因为这没地铁没电车，所以就只有坐大巴是最划算的。 鸟取果然是人口最少的地方，整个巴士被我们占了一大半，而从柯南机场前往鸟取市区只要大约20分钟。 来鸟取呢，一定得住在那个鸟取站旁边， 方便， 这就是最终最方便的站。 鸟取的物价自然是便宜太多了啊，所以在鸟取的住宿大家可以住一些比较好的正常的酒店。整个酒店的大堂都被咱们占据了，酒店的工作人员估计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热闹的场面，连电梯都得分好几波上去。让我佩服的是，即使这么多人也能高效的办完入住，而且服务也是依然的一流。 整个鸟取县从来没人那么热闹过。 Yes. 有人是吗？没人吗？你买水了？ 我没有啊，我就是往里试了一下。 这个是什么？ 我都吃。 咱们出来以前也再三交代过，出来呢一定要节省，不要乱花钱。可一个不留神，转眼就去贩卖机买饮料了。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自助贩售机售卖的饮料一般会贵一些，看来这帮90后们还是没能体会到赚钱的艰辛啊。 咱们一敲就掉下来了， 我花钱比挣钱难。 I miss you when I can't sleep, or right after coffee, or right when I can't eat. I miss you in my front seat, still got sand in my sweaters from nights we don't remember. Do you miss me like I miss you? Messed around and got attached to you. Friends can break your heart too, and I'm always tired but never of you. If I pulled a you on you, you wouldn't like that. I put this real out but you wouldn't bite that. I type a text but then I never mind that. I got these feelings, but you never mind that. No, oh, keep it on the low. You're still in love with me, but your friends don't know. If you wanted me, you would just say so. And if I were you, I would never let me go.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love you. Don't want to, but I can't put nobody else ab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want you. You want her, you need her, and I'll never be her. I don't mean no harm, I just miss you on my arm. Wedding bells were just alarms, caution tape around my heart. You ever wonder what we could have been? You said you wouldn't and you did. Lie to me, lie with me, get your fix. Now all my drinks and all my feelings are all mixed. We're always missing people that I shouldn't be missing. Sometimes you gotta burn some bridges just to create some distance. I know that I control my thoughts and I should stop reminiscing, but I learned from my dad that it's good to have feelings when love and trust are gone. I guess this is moving on. Everyone I do right does me wrong, so every lonely night I sing this song.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love you. Don't want to, but I can't put nobody else ab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want you.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Mm-hmm.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I'm in love baby. With your body.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I'm my in love baby. With your body.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I'm in love baby. With your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The shape of you.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现在就是鸟取港的那个海边，然后来鸟取市呢，一定要来一下这个海鲜市场。 日本海的大浪拍打着鸟取港的沙滩，离沙滩不远处就是鸟取港的海鲜市场。听说这个市场里边呢有鸟取最新鲜的海鲜食材，而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将会在这里拉开序幕。 我们现在是四组，比赛就在这儿开始了，赢的人有吃的，输的人没吃的。 比赛开始前呢，其他人还得先等等，让导演组先进去探探虚实。这个市场的食材呢都是每天从鹤鹿港运来的新鲜海产，当天在海里捞到什么，这个市场就会卖些什么。导演组在这里购买了几种最特色的海鲜食材，然后四组选手将进行比赛。 每一组的三个人都要戴上眼罩，然后分别一个人负责闻，一个人负责舔，一个人负责摸。 比赛的名字是吃货猎手。作为一名合格的吃货，不仅要有强大的胃口，对食材的各种感官也是要非常灵敏的。几组呢分别要蒙眼，然后通过嗅觉、触觉和味觉猜出未知的食材是什么，然后在市场内众多海鲜的餐厅当中十分钟内找到以这道食材为原料的菜肴成品。用时最少的两组将会晋级。 要现在看吗？我们让着他们先抽，剩下那张我们的。 好，一号是谁？哪一组？ 我给你讲吧。 购买的食材呢是随机顺序，每组也随机抽取比赛的顺序，而孙夏组也将第一个进行挑战。结果怎么样呢？稍后在歌曲之后回来，我们拭目以待。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Before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我舔他，舔他， 我摸。 对， 要拍奖的时候告诉我。 开始，摸。 这里是吗？ 每个人分好工，被蒙上眼睛就准备开始了。第一道食材呢是鸟曲的特色之一，白乌贼，摸起来呢会比较有感觉，可是闻起来舔上去都没什么味道。于是只有孙夏对这个食材有点感觉。 我觉得应该 是。还有九分钟。 我们可以边走边猜吗？ 可以啊。 对。 孙夏在韩馆钓的呢是枪乌贼，而这里的呢是乌贼，两者的区别咱们节目里也介绍过，就不在这多说了。接着他们就在市场里纠结呀，到底有没有他们猜想的食材呢？看来是没有明白比赛规则呀。规则上说的是并不是需要找到这一项食材，只需要找到食材做成的菜就行了。在浪费了很多时间后，终于孙夏他们在十分钟内找到了鸟曲的白乌贼刺身盖饭。 它是那个留一片切成 丝，哦，下蘸酱那个吧。 他一个劲儿说你们住的地方没有收拾，我得给你收拾好，才能把你的新东西端上来。 你说这个哦，对，最终目的其实就是要买的那个吃的就行了，只要那个吃的对了就行了。哎呀，万一有人比我们快怎么办？ 不可能。 通常来说，第一个上场的呢，基本上是炮灰啊。孙夏他们在市场里找食材，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居然最后啊，还是自我感觉良好，也真的是没谁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各组的表现如何呢？稍后在歌曲之后回来，我们来看看比赛的后面两组怎么样。 北京 Metro Radio FM FM94.5。 我先交代一下啊， 来吧，来听一下。 那么笨啊，他们啊，通过食材找料理。 对， 他等于他自己加了一个环节。 第二组， 加油！ 耶！看你这么随样。 摄像师傅担心都是不带脑子的，于是又强调了一遍比赛规则。接着第二组，娜娜他们意气风发地上场了。 我是摸， 我是舔， 我是闻， 还是分好工，蒙上眼睛。而这一组方位感更差了，连让他们坐下来都是件费力的事儿。第二组的食材是鸟取的松叶蟹，说实话我觉得这组是最简单的了，因为螃蟹好摸嘛，这八个爪子怎么着也很容易是摸出来的。而且这组的食材也很好找，鸟取港海鲜市场里很多店都直接就明目张胆的就摆在这过路的这道上啊、全部都是松叶蟹。加工松叶蟹的餐厅呢也很容易找到。 好冷的，还没中没什么客人啊。 不过松叶蟹盖饭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并且日本人一定要求很严谨地完成每一个工序和摆盘。估计娜娜眼瞅着店员做菜，急得眼珠子都要跳出来了吧。 干嘛呀，不用切了，直接整它就行了。 最后这娜娜呢，千万次的哀求之下，终于在十分钟内拿到了松叶蟹盖饭。而我们这组呢也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可是被誉为颜值最高、个子最高、智商最高，对于这场比赛当然也是志在必得了。 又到我们了，我们三个那个刚刚做了一下分组，不是一个闻一个舔一个尝吗？哎，不是，张先生比较爱吃海鲜，就来他舔。然后呢，孙晓萌呢智商高，所以呢他就来这个摸。你们一副 loser 的笑啊！ 路过的时候呢，当然也不忘嘲笑一下蹲在路边的孙夏那组。而我们要辨别的食材是摸上去软乎乎，闻上去有点腥，舔上去滑溜溜的章鱼。 特别腥， 有吸盘， 有吸盘， 有触角，有吸盘。 走走走，快走。 智商高的小萌瞬间就说出了重点，让我们立刻就锁定了应该是章鱼。只是在纠结是不是章鱼，究竟该点哪道菜，纠结了很长时间。而最后拿到十斤海鲜盖饭的时候都快来不及了。哎，现在回想起来呢，当时还是想太多啊，还想着说给大家挑一个另外的餐厅介绍介绍之类的，所以当时再快点就好了。 Nobody learns without getting. everything. Try everything. Try everything. Try everything.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真的摸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就能摸出来皱皱巴巴的。哎，这一组还最笨的。怎么办呢？ 最后一组的食材是最难猜的，连作为中立的导演组都不免担心他们根本完不成任务啊。不过周公子这组的心态也是最好的，带着无所谓输赢的态度，他们参赛了。 那我们快点去舔吧。 舔，他闻我摸。 这个食材并不是活物，而是一种海鲜的衍生物。我在想，我们组当时要碰到这个题，也不一定能知道是什么呢。还真是难为周公子他们了，难怪他在摸完以后一脸懵啊。 计时开始摸。 哎呦我去！我的天哪，我真的一脸懵。 大概这么大吧， 然后 外边 是 皱巴巴的， 这熟的， 有点甜的， 有点甜，有点甜， 对， 是海鲜吗？ 太过奇特的东西必有妖啊！看上去呆呆的两个90后，在毫无头绪的在市场转悠一圈之后，竟然灵光一闪，拉着周公子往海鲜制品区跑去了。 我觉得就是那个， 是我觉得是那个，啊，这个。这是什么呀？大大的，然后皱皱的， 两边手可以捅一捅。 啊，可以。 哥哥，我给你。 谢谢就好了。 宛如神助啊，这食材就是日本的一道海鲜制品竹轮，而且最重要的是制作成成品非常简单，只需要切好炸了就行了。于是不到一分钟，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现炸竹轮就做好了。 耶，棒棒的，全靠你们俩。 最不被看好的智商，最高难度的题目，周公子他们竟然完成了。看来这世界上还真没什么是通过努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啊。而四组都在十分钟内完成了比赛，决定胜负就看谁用时最少了。 分点那组用时是9分32秒，第二组娜娜9分03秒。 先宣布用时最少的是 周公子。 周公子一组用时8分10秒，毫无悬念的取得了胜利，而我们这组用时是9分20秒，显然高于娜娜那组的时间。这两队种子选手就这么被淘汰了吗？这刚第一个比赛啊。这时孙夏跳出来说有话要说。 晋级的另一组 9分03秒，娜娜 行，孙夏有话说，我们现在可以那个什么出手相助啊。他们比赛完了之后把他们的食材发到大群里，还有两组没有比赛。 娜娜组的智慧违背了比赛规则啊，导演组就当即决定取消资格。于是我们这一组取代了娜娜那一组，和周公子一组共同取得了晋级权。而齐智慧就是传说中的猪一样的队友了吧。而我们组经历从失望到晋级，自然也是开心坏了。接下来我马上继续听到一首歌 On Hold 之后，马上进入到第二个小节的节目。 I don't blame you. We got carried away. I can't hold on to an empty space. Now you found and you start to orbit. It could be love. I think you're too soon to call us old.When and where did we go c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And every time I let you leave, I always saw you coming back to me. When and where did we go c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I had you on hold. found a new star to orbit. It could be love. I think you're too soon to call us so. When and where did we go c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And every time I let you leave, I always saw you coming back to me. When and where did we go c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X Fu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好吃的。 啊，我看那个汤喝了之后返老还童，年轻十岁。 好玩的， 大浪来了，哈哈，我跟你说， 好逛的，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太好看了。 给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做好准备吧。 Catch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I see you under blue sky. I need a little sunshine. I fell into your brown eyes. I told you I was your life.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四周年日本行特别节目的第二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四周年日本行特别节目的第二期。乌贼是鸟取毗邻的日本海盛产的海鲜，它的口感比较软糯鲜甜，也是非常好的刺身食材，盖在热热的米饭上有了一些些许的温度，口感更加的紧实。 发现那个鸟取啊，其实是盛产海鲜的，除了那个松叶蟹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鱼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章鱼。怎么样？是鲜的， 还蛮脆的。 因为在这个海鲜市场吃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要鲜，因为它很新鲜嘛。我们的食材怎么不是那松叶蟹呢？ 我想吃那蟹。 我们的章鱼同样做成了盖饭。章鱼的日式做法是稍微用水焯一下，切成薄片，配以鱼子。鱼子自然的咸味提出了章鱼肉的鲜，整道菜香鲜脆，非常下饭。 这是松叶蟹，松叶蟹最有名的。 松叶蟹啊，鸟取蟹最有名的松叶蟹 啊，那这叫松叶什么 蟹？ 有幸吃到鸟取县最有名的松叶蟹的娜娜，她做的解说还真是对不起这么有名的食材呀。 这我们现在吃的呢是鸟取县最有名的松叶蟹，我们也看到这个海鲜食材大多都是有这个著名食材我们长安味道。好鲜，而且感觉它那个蟹肉是那种一丝一丝的，它就是这种凉的这样的。是 松叶蟹呢，是栖息在深海的一种大型螃蟹，这里的做法有蒸，然后也有做成味增汤。不过听娜娜味同嚼蜡的解说，各位是不是更怀念我和孙夏那样通俗不做作又流畅的诠释美食呢？看来娜娜还是得多加锻炼才行啊。 我们这个是竹轮，好像日本哪儿都能见着吧，然后一般都是上火锅用的，是用那个鱼肉泥面粉和蛋白还有一些调味料做的。 虽然周公子的解说一看就是在背诵某百科内容，不过他跟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比娜娜还是稍微强一点。竹轮实则加了调味料和面粉的鱼肉泥，穿一根竹筒火烤或者蒸熟而成。这一家的竹轮面粉少，鱼肉多，味道新鲜，炸过后外皮焦脆，风味十足。而且后来发现啊，这家名叫竹轮的故乡的店创建于庆应元年，也已经是有151年历史的百年老店。 好香啊，跟在国内吃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国内吃的这种面粉的感觉，这里面有那个鱼肉，然后还外面这一层是完全被它炸脆了。好开心啊，胜利的果实。 这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吃起来非常香。 塔楼一区鸟取港海鲜市场一年四季都出售当地的这个特产海鲜，如果你来鸟取不来这儿简直是太遗憾了。所以说呢，来这儿在海鲜市场里吃上一顿非常新鲜十足又便宜的海鲜盛宴真的是太棒了。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开市，各店的营业时间也会略有不同，记得来之前仔细看看。 And so flat. You are mine. Welcome back.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我是 Jason. 这里是 X-Fun. 在每个周六的晚上六点，周日的中午11点， Jason 都会在这儿带各位去世界各地寻找美食，给你提供旅行攻略。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让娜娜输了那组比赛的千古罪人齐智慧。智慧啊是个很热情的人啊，打过吃喝杂货店客服的朋友都会听到他清脆的声音。生活中的智慧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就跟着导演组去他家瞅瞅吧。 Hello， 你们过来接娃娃了吗？ 哎呀， 快来快来， 开个灯吧。 这是新买的吧？ 不是，买了好久了。 你要不要试一下？ 七十岁，我快30了，你问他干过什么？ 听声音大家未必能感受得到，其实他家也是相当的乱啊。而从他房间叠成了有人那么高的鞋盒，化妆台摆满了各种口红，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非常爱乱花钱买东西的主啊。没有住房压力的他呢，所以大手大脚的买口红，每天下班都打车。而匠人精神其中的一点，必须成为花钱谨慎的人。齐智慧的行为显然与之背道而驰，于是导演组决定让最爱乱花钱的智慧担任管钱的角色。而至此，三个特殊任务角色各就各位了。导演组也真是用心良苦，希望他们三个能改掉坏习惯，洗心革面了。当然我们吃货掌门人和嘉宾也有任务呀，究竟是什么呢？歌曲之后回来 Jason 告诉你。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到的歌来自 Maroon 5 Sugar。你继续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我依然是 Jason。我们日本之行的特别节目正在进行中。既然来到了一个新地方，作为吃货掌门人，这里的美食怎么能不给大家，或者说错过呢？我们嘉宾的任务就是介绍一些常规的当地不得不吃的特色餐厅，来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来鸟取呢，不光是四周年比赛，其实鸟取出产很多特产的。比如说 松叶蟹，这个我知道，帝王蟹、松叶蟹还有毛蟹是日本三大名蟹。 之前娜娜介绍砸了的松叶蟹正是鸟取县最具特色的食材，此时娜娜也是拼了命啊，想找回自己丢的面子呗。 你知道松叶蟹又分什么蟹吗？松叶蟹又分大蟹、小蟹、 雪蟹。 今晚的餐厅呢，就是品尝这种北太平洋雪蟹的高级料亭。而从店内张贴的名人照片的阵容，就知道这家店是家名店。15000一人的是这里标准套餐的价格，就是最低的其实。还有一种50000一人档次的。我想点一份来尝尝，竟然不同意。于是我们向老板解释了拍节目的需要啊，因为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50000的和10000的究竟有什么区别，然后就被破例同意了。 这全是日本明星来吃，你看， 我之前点的都是15000日元一人的。 他说不可以，大家不一样的 cost。我说我们社长比较挑剔。 こ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 哎，どうも。 カニの味噌。 味噌。カニ 味噌ね。哎。 所以呢，就是它那个螃蟹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成分和这个味增放在了一起。 老板先推荐了一款配蟹的清酒，两种价位不同的套餐都会先上一道螃蟹味增。这种稠状糊糊的甲螺烧啊，是我们之前在北海道还记得韩馆那家居酒屋嘛，也吃过类似的。实则呢是用了松叶蟹黄，些许的蟹肉和味增的美味珍馐。浓郁的蟹黄鲜味中带着浓郁的蟹肉鲜味，再以味增的咸味提鲜，鲜上加鲜呐！ 来，先尝一下吧。 好小心翼翼啊！ 哦，回信。嗯， 好吃，好吃，好浓郁的味道。 一口吃进去是很甜的，甘甜。然后再吃就是一点点味增的味道，然后是蟹的味道，特别鲜。 一道简单的前菜口感竟然如此丰富，让人欲罢不能。接下来的餐食想必各位会非常期待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是来自 Stand Fast No Longer。 Catch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刺身啊，只有我有。 这我们这道就空了，是吗？ 嗯，15000日元的套餐上的是白乌贼北极甜虾刺身，而我50000多元刺身上的是松叶蟹蟹腿刺身。 有一个这个松叶蟹蟹腿，而且他说这个，你看跟他们的这个区别、啊、能看出来，因为你要仔细看它上面那个纹理，是一条一条像细的粉丝一样， 不像粉丝，倒是像柚子果肉般的晶莹剔透，美如艺术品的美味，真的是很舍不得吃啊。所以得老板亲自来教正确的吃法，直接蘸酱油呢会破坏这蟹肉的鲜味，所以得一点点用筷子点上酱油。而我们一般吃刺身用的芥末也是不能用的。 别叫他们，不是的， 直接一口，真的，他故作这个胖子吗？ 慢一点， 嗯。一口入嘴，松叶蟹腿肉的鲜甜就开始出来了，一拉蟹腿肉全部进了嘴，那种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满足感啊，我到现在都真的是还忘不掉。别急哦，蟹腿上残余的这蟹肉也不要浪费，点一点酱油入口，再来一次，滑嫩的蟹肉被吃的是干干净净啊。 对对对，我感觉好吃的， 好一些， 好吃， 好吃， 好吃， 好吃， 好吃。就是其实东西没上来之前，我都觉得无所谓；东西上来之后，我觉得挺无所谓的，不一样。 你有没有感觉老板特别热爱他自己做的菜？ 对， 他其实在这不是说看着你，而是他就怕你， 想让你好好完美的享受， 想看你那种享受的那个感觉。 难怪老板开始不让我们用不同价位的套餐，因为我的这一份啊，真的会羡煞旁人呐、啊。相比之下，其他人吃起同样优质的白乌贼刺身，心情好像变得有点低落了。而第三道上来的烤蟹腿也只是我的专属，只见老板用筷子一撸，如丝一般的这蟹肉就攒在一起了。 雅梯啊，雅梯的这个部分，他把蟹腿撸开。哦，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他们家很讲究火候。 嗯。 OK。 啊， 好香好甜啊！ 那股蛋黄的味道烧出来 了。他把做熟了，但是就是说。它火候不是很大，所以呢，就是里面蟹肉像水煮的一样。 微微烤过的蟹肉有淡淡的炭香，蟹肉还保持了水分，透着有蛋黄香气的鲜味儿。看着身边的吃货战友垂涎的模样，感觉真的是忒爽了耶！ 哦， 哇， 这种快感太爽了。 第三道炸蟹腿，他们还没有。我觉得我吃完这顿饭要被打了。裹了薄薄的面糊，软炸后外酥，里面的蟹肉依然鲜甜，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差不少啊。 因为你知道吗，你看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嘴里的味道是太丰富了，而且它用了一种我们近期最喜欢的调味料， 胡椒。 胡椒。 I can feel your hands on my skin. Think you got me right where you want me. But you're just in my way. I came to party on my own. Don't need nobody in my soul. I get down to the beat, I lose control. Ayo, I go so. We're on our way to cross the line. Think you got me right where you want me, but it's all in your mind. I came to party on my own. Don't need nobody in my soul. Like it down to the beat, I lose control. Ayo, I go so, so low. Boy, you can cool it down. I hear the fool around. Just wanna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I know you want me, but I don't care, baby. Just wanna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Look out for Metro Radio on WeChat. There you'll find news and event information. And see our DJs in action. Metro 945 on WeChat. At FM 94.5 in Beijing. Metro Radio. 2017 年 Metro Radio 迎新年心灵鸡汤大赛现在开始。Fiona。 I come from nothing, so I appreciate everything. 我两手空空而来，所以我对万物心怀感激。 非常棒，就是这样子的心灵鸡汤。 可是我们也会两手空空而走啊。 这 Anyway, I hope you can listen to 8 Plus every night with me, 每天晚上八点到十一点钟，在 8 Plus 当中陪伴大家听音乐， appreciate 好音乐带来的快乐。 Metro Radio.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I couldn't speak, so I slid while I looked for a word, but you left just before I could find it.I sat by myself and I stared at pictures of you on the wall. I kissed the floor, curled up in a ball. There's nothing coming out of my mouth, so I said nothing at all. Oh, baby, you got a face like fire.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X Fun， 我依然是 Jason。 我们日本四周年特别节目正在进行中，我们 X Fun 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晚上六点到八点和周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美食爱旅游的人，一定要记得每周锁定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你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官方微博 X Fun 吃货俱乐部，或者是官方微信 X Fun China 以及爱奇艺视频搜索 X Fun 吃货俱乐部来看到我们视频版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日本的 Totoli 鸟取县的一家吃松叶蟹的高级料亭大快朵颐。此时正是高潮啊！之前我的这个套餐里的松叶蟹用的都是老板严选的特级食材，而最后一道重头戏呢是选用了另一个品质的松叶蟹。只见老板端上来满满一大盘，大家不由得惊呼起来。老板说呢，做法是他的独门秘籍，那还是要尊重人家的创作和独门成果，对不对？咱们吃就好了，就不要揭露人家做的过程了。先出锅的是用秘制汤底煮出的蟹腿肉，淡淡的酱油味丰富了蟹肉的口感。 实在是太香了，你们闻到那个锅已经开了吗？接下来这些就要煮进去了。 坐下是那个糯米那是。 我们刚刚说他们家就是匠人精神，你知道吗？你看他就在服务，他可以推到其他的人， 他要保证质量让你吃。 但不是说有客人我就竭尽所能的都去 做，限制 的。哦，弹甜鲜，还有一点点什么呢，酱油的味道。 第二碗是带汤汁的蟹钳肉，这是松叶蟹不同部位的这个不同口感体验。而第三碗是带蔬菜汤汁的蟹腿肉，不用多说，这一碗的蟹腿肉带有蔬菜清香。 我把它煮完了之后，整个肉全部是一丝一丝全都碎开了。 蘑菇、豆腐、大葱、金针菇和白菜，再配上蟹腿肉，因为它堆在那个什么大葱啊、蔬菜上面，那个葱味又有了。 就是说越往后煮它的那个味道越丰富，因为里头东西越来越多了。 剩下的蟹肉呢，把它撕成丝，加入一点柚子，这道蟹肉汤呢只能用惊艳来形容。 我都吃饱了，光吃这个蟹肉。 我很佩服老板能每一样做出很多差别来， 这个汤太不一样了。 对啊，你吃了几道肉菜，这个是有点偏蔬菜的那种。 而且啊，老板是一个锅里涮出来的那儿。 最后剩下的汤再加点大米，烹煮成一碗蟹汤饭，还混合着鸡蛋和粉条。 不能忍了，我就说最后的汤都是精华， 而且是我觉得最难忘的饭。 这一期节目实在是让我觉得太饿了，因为回忆起这些吃的实在是太美味了。因为一定要来，很多名人啊会在特别的季节啊，就是出这个松叶蟹的季节，特意飞到鸟取去吃它的松叶蟹，所以你就知道有多有名了。一顿松叶蟹盛宴呢，也让人从头鲜到底。鸟取县盛产的这种名贵食材真不愧为日本三大名蟹之一，而对待这样认真选材、精益求精、拥有匠人精神做美食的老板，我们 X 算吃货俱乐部献上了我们的sticker 啊，我们的那个 logo 的 sticker， 还有我们的小礼物作为敬意。每年11月初呢解禁开始，到次年3月这里会售卖松叶蟹，4月到10月售卖夏季的一些海鲜食材，像什么生蚝啊之类的。而这家松叶蟹高级料亭是可以为它专门来一次鸟取的哟。这家店也将非常少有的获得我们 X Fun 吃货指南三星评价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是不是非常向往呢？2月份开始，我们将开启 X Fun 吃货暴走团，将会在今年带各位想来日本的朋友一起去体验我们吃过的这些餐厅。关注 X Fun 吃货俱乐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X Fun China XFUNCHINA， 回复报名两个字啊，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The type to get upset and cry, 'cause it never leave my heart open. Never hurts me to say goodbye. Relationships don't get deep to me. Never got that hole in love thing. And someone can say they love me truly, but at the time it didn't mean a thing. My mind is gone, I'm spinning. Sad to see us apart. I didn't give it to you on purpose. Can't figure out how you stole my heart. 这首歌来自 Rihanna Cry， 欢迎你继续回来 Welcome back， 这里是 FM94.5 Metro Radio 的 X Fun， 我依然是 Jason。 像这次我们去日本呢，很多人为了多睡一会儿，免费的早餐不吃，可是到了晚上就熬不住了，各种偷吃藏食。哎，我们规定每人每天吃饭的费用非常少，只有300日元，有些人就比较自觉了，可是有些人根本就做不到啊。于是导演组决定让管钱的齐智慧把每个人的现金卡都暂收保管，即使是上下属关系都无一例外。 小姐，我对不起你，我不是被劫持来的， 赶紧回去工作，不要再跟他们不务正业了，去吧宝宝。还行， 我也不知道银行卡，银行卡都烂了。 其实如此严格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比赛啊更有意思，不然大家平时吃那么饱，比赛就没法发挥到这个最好的状态，是不是？所以说呢，为了能够争取这一顿饭去努力比赛也真的是不容易啊，也让大伙儿能明白一下，需要付出才有得到啊。 was dancing naked in my living room. She straight out of college, just turned 22. Girl, get your money up, I ain't even mad at you. Got you all on me, making these moves, catching attitude. Tell her no started, my shit retarded. The judge and the sentence, I got a good lawyer. I got a few girls on the way. Baby girl, you ain't leaving. It's my birthday with a cake. So get up and let me eat it. Pull up on your day and I'm sorry. I think I deserve a toast. Shout out to my queen. We be out here doing the most. Girl, come to my place. I don't bring no clothes. Let's get dirty, babe. Baby, drop it out. I pop a band on that earth. Baby, be eating the weeds. All in the back, there's in the cast. Eat me if you need it. I got a few girls on the way. Baby, girl, you ain't leaving. It's my birthday with a cake. Drink it all, let me eat it. Pull up on your head. We just got out of jail. Flying in my Rari like a bat that just flew out of hell. I'm from the east of ATL, but ballin' in the Cali Hills. Her mama booty boomin', that movin', and she standin' still. I know these bitches choosin' me, but I got 80 on me still. I'm tryna fuck who tryna chill, cause I'm just tryna pay some bills. I'm multi-million-dollar flood, this watch here cost a quarter L. Just look at me and look at them. I smashed her on my first attempt. Like Scarface, the world is mine, you should read the blast. So either you gon' take a ride or you gon' stay with him. Cause I got places I can be. I get your work, time to see. Gucci CB VIP, so f*** them niggas, look at me. Wall up on your wall, tell your man I'm sorry. FM 94.5. It's like a song that no one hears. I'm screaming out, but you're not here. All I wanna do, all I wanna do is say I love you. All I wanna do, all I wanna do is say I care. Words don't work, feeling like they have no worth. Here and now, there's nothing in between. It's like a stage without a crowd. My best performance, but no one's proud. All I wanna do, all I wanna do is say I love you. All I wanna do

better off without you. And no time I'll be forgetting all about you. You're saying that you know, but I really, really doubt you. Understand my life is easy when I ain't around you. Iggy, Iggy, too biggie to be his present. I'm thinking I love the thought of you more than I love your presence. And the best thing now is probably for you to exit. I let you go, let you back. I finally learned my lesson. No head stepping either, you wanted it, you just playing. I'm listening to you knowing I can't believe what you're saying. It's a million you, baby boo, so don't be dumb. I got 99 problems, but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Metro Radio. I'm gonna make it bend and break. Say a prayer, but let the good times roll. In case God doesn't show. And I want these words to make things right, but it's the wrongs that make the words come to life. But who does he think he is? If that's the worst you got, better put